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耶稣是你房子的房角的手的头块石头，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意思？一个房子的房角头块石头就是那房子最重要最关键的石头。如果那石头是好的，是很稳固的，不是沙土的话，那么整个房子就没有问题，什么都不怕。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没有那块石头，或者那个石头是不好的，甚至是沙土的话，那这个房子一定会倒塌了，完全破灭了。耶稣是你整个生命，你整个存在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因为你有耶稣，你就不必害怕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给你动摇了，你有永恒的保障。不过这只是现在你的情况，你一开始就是你被生出来的时候，你的情况不是这样，你反而在那时候就是在那石头底下，甚至被它压死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？世界上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拒绝耶稣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罪，或者人的罪性的意思，就是指我们不信靠耶稣。我们生出来说我们没有再信靠耶稣，我们只信靠自己。我们越来越长大，我们就越来学习会信靠自己，或者信靠各种偶像，无论是其他宗教的那个错误的这个神明，或者是信靠金钱一类的偶像。但是上帝怜悯了你，借着福音，借着洗礼，上帝就把你从那被压死的情况之下给你挖出来，给你放在这个石头之上。白白，这个就是指白白赐给你一颗相信耶稣的心，这个相信耶稣的连接了。真感谢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恩典了，给我们这么做。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从路加福音第20章9到20节，我们看到一批人，他们就是在拒绝耶稣了。他们以为他们的房子是很稳固的，他们以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耶稣了，但耶稣反而会把他们跌碎了，把他们砸得稀烂了。这批人首先是拒绝耶稣的代表，就是旧约的先知，然后耶稣自己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他杀死了。现在请再听一次我们经文的9到18节，你会听到这些拒绝耶稣以他的代表的人，也会听到这石头耶稣如何最后会把他们压死。耶稣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，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啊，这个第一个仆人就是第一个先知哈、啊，到这个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 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反掉在这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好，你听到那批人，就是宗教领袖，就是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如何拒绝上帝所派的旧约先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个仆人，然后要杀死耶稣自己，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，他们也要杀害他。但耶稣就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会使人跌碎，还有把人砸得稀烂。那些宗教领袖并所有到最后一直持续地拒绝信靠耶稣的人，他们最后会沉沦，永恒地受苦在地狱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纯粹是因着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爱，你不是那种人，你不会最后被耶稣那石头砸得稀烂，你反而是在耶稣那磐石之上。上帝在他的怜悯里使你悔改，使你承认你是个该死、该被那石头压死的罪人，然后上帝使你相信那磐石是为你被挂在那十字架上，是被你的罪而压死。上帝就是透过他的道，透过洗礼，使你信靠那磐石就是你的救主。真是感谢上帝的怜悯，这是个事实。但是另外一个事实还是这个，你还是，我也还是一个罪人。因此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应该再悔改一次。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不够接受，不够好好地听上帝的道。上帝是继续派、继续差遣他的代表，那旧约的时候，这些代表就是那些先知。2000年前，上帝自己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，上帝来亲自对我们，向我们说话。耶稣升天后，上帝先差遣使徒们，包括使徒保罗。使徒时代结束之后，就是有牧师当耶稣的代表，他们就是替耶稣说话，他们是耶稣的代言人，上帝用他们的口，透过他们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常常不够专心听，不够专心注重他们所教导、所宣讲的上帝的道，这很危险。因为拒绝听、拒绝领受所宣讲耶稣的话的人，就是在拒绝耶稣自己，因为他们就是在讲耶稣的话。我们罪人也太容易忘记我们还是罪人，太容易以为我们不需要再次悔改，因此就是太容易忘记，我们只能信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，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。真是求主怜悯我们，也真感谢主，他就是继续不断的怜悯我们。包括今天早上，他就是在怜悯你。主就是透过我耶稣的代表向你们宣讲上帝的道，他的律法就是那再次提醒你，你必须再次悔改的那道。这道也运行了，就是使你再次在心里面悔改，重新向上帝承认你的罪。当然也有福音，那像你这一位已经悔改的人所宣布的道，那赦免你罪的道，那安慰眷顾你们的道。 是的，今天早上上帝再一次地把你的位置稳定下来，再次稳定下来，就是站在那磐石耶稣之上，你在那里就是很安全，风浪来了你都不必害怕。耶稣真的是你一生你永生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你有了他你真的都不怕，因此你现在也就可以好好地过你剩下在世界上的日子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你可以好好在耶稣你的磐石上建造你的一生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好地在上帝所赐给你的不同圣召里面服侍你周围的人。你这么做不是让你盖一个建筑可以一直往上冲到天堂去，好像赚得永生，不是。上帝在耶稣里已经白白地赐给你永生，这个你这么做，你这么做过你的一生服侍别人，是因为你不用担心你自己，因此你就可以关心别人。那谈到这里，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连接到我们今天的书信，从腓立比书第三章。在这段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上帝如何拯救了一个人，把他从那块石头耶稣之下，因为他就是完全拒绝耶稣，把他挖出来，然后把他好好放在那石头耶稣之上。然后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，因为他现在都不用担心他自己，他就好好地在上帝给他的特别圣召，就是使徒的圣召中建造他一生的房子。那么保罗的圣召跟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是不一样的，他是独一无二，他是使徒的圣召，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应该照着保罗的榜样，好好地在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中，无论是在家庭里，在工作上，在社会国家里面，我们就好好地服侍别人，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建造我们一生在那磐石耶稣之上的根基上。所以现在请再次听我们今天的书信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十四节。使徒保罗说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是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在这段比较后面的部分，保罗强调他现在是多么努力做 上帝给他的事情要做。但是之前他讲的非常清楚，他在上帝面前的义就是指他如何得救，绝对不是因为他信靠他如何努力遵守律法，或靠任何他的努力，乃是全部信靠基督为保罗所做的一切。上帝在他的怜悯里，就是把保罗放在耶稣的那块磐石之上，因为保罗有那稳固的根基、稳固的拯救、稳固的基础，所以他就可以好好地努力做上帝给他的事做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这么做。你已经有了耶稣，你已经很完整地得了拯救，得到你的罪蒙赦免，得到永生，你真的都不必担心你自己，因此你就可以在你每天的生活里关心服侍别人。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此做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